本溪 二道河什么玩意儿？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他就是说，我觉得说是大家滑雪的项目完全可以不用去选择在我们的选项里边去滑，对吧？而且像在我们北京周边，还是甚至张家口也有很好的滑雪场， 是的， 这 公里相当棒。 所以说是这是一个建议。那么第二一点呢，然后说就比如说是看。看这个就是比如像那个雪地的这个蘑菇，雪蘑菇， 雪蘑菇 特产物产， 不是当地特产 是吗？ 对，雪蘑菇不是蘑菇， 对，它是长得像蘑菇，但是它不是长出来的， 它是什么？ 它是下雪下出来的， 对，下雪把房子一盖 啊，知道那个， 对，然后它整个就是个大蘑菇， 房子一盖，这是一个啊，但是更像的是它，尤其是那个院里面有那种小木头， 更形象， 木头上面落出来路上那层雪特别圆又没人动， 木头桩子， 对， 住过平房的朋友一定有这个体验，劈绊子的时候得有一个大的木头墩儿， 对，所以说上面落出来之后，有些院里面有好多那个树根吧，算是 对， 然后上面正好说是杵着，然后都在院里边杵，然后一片， 拍出来很好看， 对，所以说这叫说是，也就是在雪乡，他之前拍过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有一个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也需要单独花门票的哈， 是吗？ 就是梦幻家园， 梦幻家， 对， 好像一个游戏的名字呀， 对， 梦幻家就是光头强的家。 他冬天的 搭配， 双头强的家就是典型的东北式 平房，是， 对， 太梦幻了， 对，太梦幻了。 所以说是梦幻家园，尤其是它主要还是我觉得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因为现在还有观景台，其实你完全不需要就买这个票进去， 不需要， 就是你站在它后边有一条道，那个道上面有一个观景台，然后晚上的时候，甚至大家大部分人都会去选择去看二人转， 当地的非常好的， 对，然后呢，你趁这个是，我其实我有时候拍这个，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拍的时候连个人头都看不见？就是大家都在看二人转，然后我就跑上去拍去了， 找一个时间差， 对，打一个时间差，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好很多， 对。 那么这是来主要去玩，当然还有是一些什么马拉爬犁，对吧？哈，就是我建议大家做马拉爬犁，而不要去做那个什么有狗拉爬犁的，对吧？ 为什么呢？ 就看着很可怜的啊，就是几条狗， 小狗， 就是那个什么，反正那个名字我也叫不上来，不咬人的， 什么？ 对， 都肯定狗的数量不够拉不动， 因为马比较大，人干嘛？ 对呀，所以说我是这样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这样。当然，在东北这样的地方，马拉爬犁这样的地方并不是说很少，它会有很多地方都有，对吧？然后就是在大家在从比如从哈尔滨过去的话，然后说你走在这个半道上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景区啊，是雪谷画廊。 雪谷画廊， 对。它是雪谷，因为有两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搞混的，一个是冰雪画廊，一个是雪谷。那么说是 两个画廊。 对，就是说大家可以走上一小段，不需要说是我来回去穿越七八个小时，对吧？ 太 就是它是比较辛苦的，对吧？所以说是你就是买一个门票吧，也没多少钱，对吧？一二百块钱吧，这算是比较便宜的门票了哈。就是雪乡的门票也不是特别贵，也是一百出头吧，120块钱左右，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到这个里边去穿。因为这个里边是纯自然的风景，而且就是说它有一条就是工人给你专门清理出来一条小道，然后你就只要捋着那个道走，千万不要说是你 一定能到达光头 强的家，你别看着你 对， 你千万不要看着说是旁边有一个那个什么，哎，这雪挺好的，你想往里边走 不行是吗？ 你一走有可能迷路， 这算 单说，那你一下去人不知道你下去了，就是那个雪特别的深，它深的说 对， 没了， 扑就看不着你了， 好吓人呢。 对啊， 也许底下就是挺深的一个地方， 两米吧，差不多。 它就是有上个一两米深，但是说是你下去，你上也上不来啊。 安全一定得注意， 对啊， 大家别撒欢的时候呢，不走寻常路，那你就回不来 了。对，你说我跳下去，是你跳下去了，但是你要爬上来的话，就是挺费劲的。 是的， 那雪太深了， 还挺危险。 所以说，就是类似于像这种的地方，就是因为人家都有明确的提示，就不建议大家这样你到这个里边去玩去，所以说是这样子的地方，我觉得说是大家尽可能避免，对吧？ 画廊是很美， 对， 你得小心， 你得跟着这个领队啊，到时候要不然找不好找。 对，你尤其是就按照人家有清理出来一条道，你就按照那些人踩过的那条道你走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你走一圈下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对吧？ 我想问一下，周驼一直也没去过东北，周驼一直想让我问你，因为今天周驼有点生病，在家休息。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一月份，大概一月中旬到一月下旬，快进过年了，雪乡的温度到底多少度？他不知道，他是问一下他能承受吗？他年纪 能，绝对能承受。 大概 它的温度是基本上在零下。